那他对文艺复兴评价也不错。 我已经前面说了一节了，已经。突然说起来。 简单的说一下，张老师 老师。我们就随走 全国横版。 对对对，我们刚才。 那我跟罗丹老师换一个位 置。来来，你坐一下。刚才说启蒙运动有两种启蒙运动嘛，一个叫这个法国的启蒙运动，一个叫苏格兰的启蒙运动。这两个事情发生的时间应该也差不多，但是它其实是有很重大的差别的。刚才小凤提的问题是，为什么我们这是没有选法国大革命，而是选的法国启蒙运动？就是因为我们这个世界文明的阅读和行走，它把眼光关注的是人类文明的这些轨迹。那么人类的文明在1493年地理大发现以后，就是15世纪结束，16世纪人类这个作为一个新的篇章的开始，就是16世纪。那么16世纪以后它所发生的事情大体上就是这个文艺复兴，这个启蒙运动，宗教改革，罗马化复兴，然后就是这个产业革命。这个四百多年，人类走过的一个四百多年，大体上都是这么一个，基本上是这么一个进程。那么我们在前面已经组织过了有意大利的文艺复兴之旅，然后又组织了英国的大宪章之旅，后来又组织了就是德国的宗教改革之旅。那么这是很自然，我们就把眼光关注到了法国的启蒙运动。其实就是说，从我们整个这个旅行的这个设计上来讲，我们是在沿着人类文明的这些重大事件，我们来一个一个的来探寻它的这个起源呢、以及它的经过啊，它的历史的发展呢、它对人类文明的影响啊，就是在讨论。那么前面我们完成了这么三次四次之旅以后，这一次关注的是我们重新把眼光关注到欧洲，返回到欧洲，就是重点是我们关注的是启蒙，为启蒙运动这一场这个运动在人类历史上它是有非常重要影响的，不仅对欧洲的革命不仅对欧洲的社会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它同时对中国的社会也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所以这就是我们对它很重视的一个原因。因为法国大革命由于法国的大革命和法国由于启蒙运动而导致的法国大革命，这是人类历史上在欧洲文明历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变革，一个转折。那么由于欧洲的这一次大革命，它影响到中国，比如说它对近代中国启蒙运动的影响，包括对五四运动的影响，以及到后来这个五四运动以后，1919年以后，这个中国社会近代进程的这种影响都是非常深刻的。我们对整个行程的确是充满期待，因为我们会探讨一系列的问题，比如说启蒙运动它怎么产生，启蒙运动它怎么发展，启蒙运动和法国大革命之间是什么关系，那个法国大革命发生以后，以法国为代表的大陆传统和英美为代表的英伦传统，英美保守主义传统，他们之间的冲突比较。同时我们还会探讨像罗梭、伏尔泰、像潘恩、像这个伯克这些政治人物，他们之间这些关系都是有非常有价值的非常有价值的。当然我们也会从欧洲回到中国，把我们的眼光从欧洲回到中国，就是这一场这个启蒙运动所导致的大革命，它最后怎么能影响到中国近代的文明进程，非常有意思。 OK， 启蒙运动它究竟开创了一种什么样的这个思想潮流？ 知道吗？ 慢慢说吧。 好， 就叫大争论。这个大争论写的就是两个人物，就是这个罗斯，这个伯克和这个潘恩两个人的这个争论。那么这种争论说实在的，他对后来的整个文明的影响是巨大的。比方说像伯克对美国尼国的影响。那么我们可以看到有两种传统，一种传统是以大罗法系为代表的这种传统，一种传统是以英伦，包括后来的，因为美国是英国的殖民地嘛，就是英伦的保守主义传统，这两种传统其实一直在博弈，他们一直在博弈。那么今天我们回过来，世界秩序，我们看今天的世界秩序， 那么以美保守主义为核心的这个世界秩序，它构建了美国的这个文明体系，包括美国立国的先贤和美国的宪法，他们都是基于英美保守主义的。像那大罗法系呢，它的特点就是反传统，重新创造秩序，强调革命啊，就是这种东西，包括把国王送上断头台，攻克这个巴士底狱，什么就是这个打的这个一塌糊涂。其实我们中国人在很大程度上是，我们可以在我们的整个这个中国的近代潮流当中，经常泛起巴黎和法国的泡沫，你知道吧？比方说五四运动，比方说文化大革命，对不对？文化大革命五四运动开始打倒孔甲店，文化大革命开始破四旧，是吧？它体现了一种对传统的一种颠覆，就是对既定秩序的一种颠覆，对传统的颠覆。而伯克所倡的这种英美传统，对传统的尊重，对秩序的尊重，对既定法律体系的尊重。所以这些探讨都是很有意思的。 其实法国大革命我觉得就是在中国的历史叙事里面一直是处在一种非常正面的一个形象，但是直到近几年像朱学勤老师呀还有刘军宁老师他们的一些研究才开始让我们逐渐引入了一种新的视野，一种新的眼光来看这个法国大革命。 这个我们在出发前不知道你关注了没有啊，就是最近有一个中山大学毕业的硕士，姓沈的一个女孩子，她毕业以后她没有去这个机关和金融机构，她去了哪儿呢？她去了一个工厂的流水线里面，在里面这个在流水线上施工，啊，中山大学的硕士，然后呢，她看到了很多这种企业工厂主对工人权利的请示。所以他就代表工人站起来维权，但他这种维权不是简单的说我们去诉求法律啊什么，他不是，他希望能够成立独立的工会，他这个就不一样了。那么因为这个事情呢，就引起了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很多青年学生群起而支持这个硕士啊。但是我看到他们的宣言，说实在的还是感到有点挺害怕的，因为他们基本上也是按照打着这个毛主席的这个教导的这个旗号，就是这一种这个通过这个维权，通过这个去表达社会底层工人诉求的方式，带有一种强烈的民粹主义倾向，而这些孩子都是很小很小的孩子，所以。我由此更加感到我们现在重新回过来去研究法国大革命和法国的启蒙运动，不仅仅是在发思古之幽情，而是在中国有特别强烈的现实主义意义。我不知道你们这个后来关注到这个事件发生以后，这个北京大学有一个宣言，然后中国人民大学也有一个宣言，都是这些年轻的学生签名。这个事情是一个很值得关注的社会现象，你看到年轻的90后、00后这一帮人，他们已经有一种强烈的这个酌情主义的思想，非常强烈。而且在我们当下，有人打着反贪官，就是争取社会公平和这个争取劳工收益的这么一个旗帜之下。如果没有一种正确的价值观来引导，可能又会是一场新的这种民粹主义的泛滥。所以我们走到法国来研究这一段历史，就是研究18世纪之这个这一段这个启蒙运动而导致法国大革命这段历史，我觉得还是有非常强烈的现实的意义的。